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up the beach and far beyond into the swimming sea of stars. The cosmic fish they love to kiss, they're giving birth to constellationsNo riffs and no reservation. If they should fall, you'd get a wish or dedication. May I suggest you get the best for nothing less than you and I. Let's take a chance as this romance is rising. Oh, before we lose the light.Of boundary, you're the ghost of royalty imposing love. You are the queen and king, combining everything, intertwining like a ring around the finger of a girl. I'm just a singer, you're the world. All I can bring you is the language of a lover. Bellaloo.May I insist at no contest for little you or smaller I, a larger chance at what all there may lie on the rise, on the brink of our lives. Bella, please, Bella, you beautiful Luna, 21:06:33，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21日冬至晚上的男左女右第一时段，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杰森马耶兹，这首歌的名字呢很简单，就叫美丽的卢娜，大家能听到它里边唱的这个女孩子的名字就叫 Luna。 对， Luna 是非常美丽的，看来 是，所以第一首歌呢是送给所有啊普天下的 Luna 朋友、 Luna 朋友， 爱过 Luna 的朋友啊、以及名字姓卢的朋友 啊，这倒挺好， 大家伙呢都会在冬至的第一时刻哈，就是节目的第一时刻体会到了我们的温暖啊。今天呢是冬至，冬至呢就意味着一年当中哈、黑夜最长的一天， 是、 今天那夜啊，如果以前你说长夜漫漫，那今天晚上就是长夜漫漫漫漫漫漫漫漫漫漫漫漫漫漫漫漫漫漫漫漫漫 漫漫漫漫漫漫漫漫漫白天就会长起来了。 对，冬天已经过了一半了，那你的朋友圈里啊，你的所有的社交平台里，今天肯定也是充满着无数的饺子。 是啊 是啊，这个冬至哈， 哎对， 大过年 饺子汤圆啊，还有很多就是南方朋友还有他们的习俗。 对，叶谦也在朋友圈里 po 了他们家饺子，然后我就特别想留言问一句，今年是自己包的还是买的？ 哎呦， 说实话看样子像是买的。 今年我跟你说，我买的那家排长队。 哎，我跟你讲啊、今天我在路上走的时候看到许许多多饺子，就是卖饺子的店都是排着队的。 就是你觉得他家包的味道好吧，其实这是一个共鸣、你就不但你知道他家好、是周围街坊邻居都知道他家好， 是， 所以你以为你发现宝了、人家都发现这宝了，结果排上长队了。不只是今天，有的时候经常能看见那家排长队的。 对、 当然在节目里不能说是哪家，不过呢我能告诉大家，这个你一旦吃到一个特别合口的，你特别怕是什么？你怕他这摊位干不下去了，以后你找不着这么好吃的了。真是排长队，真的是包的那个什么馅儿都有，然后皮儿也好，是馅儿也好。 不是连锁的吗？ 不是，他家还真就是那独一份。 反正我们家附近那家我看是连锁的，而且和你说的是一样，大家都是那种开放式的。 那还不错。 对，所有的小姐姐们，他们在包饺子的样子啊，还有那个卫生条件啊，大家是可以一目了然看到的。因为确实啊，不像是春节大家放假了，然后在家里可以一起包饺子。今天呢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啊、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要说能在家里包顿饺子，那除非是有老年人在家里啊， 是是， 否则的话呢，都得像叶谦这样，要么就是买的，要么就是怎么说速冻的。 你别速冻了，买的可以，买的回来你一时半会儿煮不了，你可以先速冻一下。不过你看着人家鲜的那馅儿，先包出来的这种感觉。你自己在家你又包不过，我敢这么说啊，我怕老人不爱听，我们家老人也包不过这些人，这些人包的真好。 叶谦，我在这里哈必须要夸一下海口，我妈妈包的饺子，有朝一日我请你到我们家去吃一次 啊。那不敢说，那 一定是、我觉得是比外边的好吃的。 还没吃呢，不敢说。 对对 对， 对，因为我来过我家的朋友也是这么认可的哈。 是是， 所以今天呢我也po了饺子，不过我po的饺子呢是晚间版，就已经变成煎饺了啊，对吧？你想中午吃完，那晚上不能再包啊，就是剩的煎饺啊，所以我这一天真的实打实的吃了一天饺子啊，因为我早饭我就没吃，跟中饭就合并了， 就是晚饭吃的也是饺子。 对对对， 明白了 啊。今天就是以非常饱满的姿态啊，全饺子宴啊，来迎接今天晚上的冬天最长夜的男左女右，大约在冬季。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 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这是齐秦在2019年翻唱自己1987年的《大约在冬季》。 嗯， 如今过了两年，我们又在这个冬天的晚上，在冬至的晚上，特别带给我53%的女听友们啊， 听这歌，男士就能回血、回血，然后女士也能回血。 哎、反正那47%的男听众，你来负责好吗？ 好好好。 对，今天晚上我们的这个职责就是，我要负责好我那部分53%的女听友。我保证在2022年把他们都带过去啊！ 带哪儿去？这我听着有点太吓瘆人啊！ 就是、让咱们这个节目，他们都能够至今还听到2022年啊！就是我们、 哎呦我的妈呀， 一起走到2022年、啊。 那好， 你那47%能不能带过去？ 我也带过去。 得靠你的努力了啊！因为其实从这个大家现在目前就是从购买力上来说，也是女的顾客比男的顾客购买力更强。 是啊，女人爱买东西嘛。 还有就是女人可能是更加注重生活的质感啊，还有就是提升生活的品质。那我的这部分53%的女听友哈，我特别希望在冬至这一天也对你们说一声，这一年也辛苦了，2021只剩下最后的10天了。咱们想开心干点啥就干点啥。 是啊， 好吧， 干嘛这一年到头了还苦着呀，是吧？ 对，就是尤其因为我今天有一个女生朋友，她非常喜欢滑雪 啊， 因为她在东北啊，她跟我讲今天天气很冷啊，东北都已经零下15-16度了、啊、 那能想象得到。 然后她很想去滑雪，但是呢 迫于孩子周末可能还要有一些学习啊，又觉得老公工作很忙碌，她说怎么办呢？我连周末想两天滑雪，我都抽不出来时间。 嗯， 我当时就感慨啊，我说两天都抽不出来，我说可能因为我也没有孩子，我可能说话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分量哈，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够珍惜滑雪季，因为毕竟滑雪季很短嘛。 哎呀，真是，你别说滑雪季了， 嗯， 在北京，你想去，比如说室外的冰场，那也就一个半月，就一个多月吧，也就很冷很冷的啊，冷冬。顶多撑两个月就差不多。 但今年特别好的是我们有冬奥会 啊，是是是， 有特别多的滑雪的这个场地哈，重新来到我们的生活中。大家呢在2月4号就将迎来冬奥会啊，在这个我相信哈，随着这次冬奥会的举办，我国的喜欢热爱滑雪的人会越来越多，包括我都跃跃欲试了。 哎，是可以试试去。 对，我真的想学滑雪，因为我的那位好朋友，我觉得在我心中他没有我勇敢， 嗯， 可是他就能够玩单板。 单板啊， 哎，就是， 单板你，我估计你上来你要是直接学单板的话，可能是会悬一些。 可是他们跟我讲，其实双板啊，就是你们叫什么？那不叫双板吧？ 就你就说双板吧。 我别漏气啊，但我确实漏气。 西双版纳。 他们说那个更容易摔倒， 是啊是啊， 嗯， 你一开始都是这样的。 反正我觉得，如果想真正的去比划比划的话，是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的哈。 嗯， 这件事情呢，会随着冬奥会的到来，也会把我们心中的、内心的那些潜质啊、那些热情啊，都会点燃的 啊。 对，然后我们也看看能不能我们听友当中哈、有更多会滑雪的朋友， 应该有的是。你要实在没人教你，我可以单板双板我都行。 你拉倒吧， 真的，我真不跟你开玩笑，单板双板我都可以教你。 我怎么没听说过你会滑雪呢？ 我会。 这事儿你瞒着我？ 我不没瞒着你。 就像你会弹吉他这事儿瞒着我一样。 我没瞒着你，我会。 那你都什么时候偷偷摸摸去滑的？ 我们经常滑，但是你知道滑雪那种事情，就不是那种大张旗鼓的要拍要剖的那种事情，就滑完了，然后找一个地方喝个酒啊，热热闹闹挺好。 那不行，我得照相。 And the moment that you wander far from me, I wanna feel you in my arms again. When you come to me on a summer breeze, keep me warm with your love, then you softly leave. And it's me you need to show. How deep is your love? How deep is your love？ 对， 啊，就是唱的和 Bee Gees 比起来，真的是完全是放飞自我型的哈。 嗯， 我说这首歌唱开了，哎，怎么着？这个东城区的叶谦跃跃欲试了吗？ 这里啊，要给人准备一个。 哎嘿 ，Happy birthday。To you, 有一位注册用户默默的暗恋对象，他说谦儿能唱首生日快乐歌吗？哎不，我你能不能等我念完你再唱啊？这叫一个急。这位叫做默默的暗恋对象说，脸谦儿能为12月21号过生日的人唱首生日快乐歌吗？我不知道你要点播的是政治化版本还是全世界人民都喜欢听的那一首， 我估计 广为传唱的世界名曲， 对，不会点那么苦的。 那就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生日快乐歌。 嗯， 走你。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所有12月份你们出生的人。 说冬天出生的人就好了，这一下子哈唱了那么多。谢谢叶谦啊，在第一时段的尾声就小试牛刀，说明今天晚上他已经完全开嗓了，我们期待第二时段吧。 这一刻你会来陪我，午夜的时候听到你为我点的歌，生日快乐，心情在今天好一点，想念在今夜多一些，真的很感动，谢谢你陪我一起过，我很快乐，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和我，蜡烛点亮了，眼泛泪光了，在意的是你不经意的感动，陪我唱着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陪我，蛋糕分给你，祝福送给我，温馨的时刻会在心里记得，陪我唱这一首情歌，生日快乐。这一天你总会记得，这一刻你会来陪我，午夜的时候听到你为我点的歌，生日快乐，心情在今天好一点，想念在今夜多一些，真的很感动，谢谢你陪我一起过，我很快乐，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和我，蜡烛点亮了，眼泛泪光了，在意的是你不经意的感动，陪我唱着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陪我，蛋糕分给你，祝福送给我，温馨的时刻会在心里记得，陪我唱这一首情歌，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和我，蜡烛点亮了，眼泛泪光了，在意的是你不经意的感动，陪我唱这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陪我，蛋糕分给你，祝福送给我，温馨的时刻会在心里记得，陪我唱这一首情歌，生日快乐。

know that I want you, not to say, but if you only knew how easy it would be to show me how you feel. More than words is all you have to do to make it real. Then you you leave me, 'cause I already know. Would you do if I was burning too? More than word to show you feel that you love me. If I took those words away, then you could have made things new just by saying I love you. Know that I try to talk to you and make you understand. All you have to do is close your eyes and just reach out your hand and touch me. Hold you close, don't ever let me. More than words is all I ever needed you to show that you wouldn't have to say that you love me, 'cause I'd already my heart was turning to more than words to show you feel just your love for me is real. What would you say if I took those words away? Then you couldn't make things new just by saying I love you. 可以说是又一个很哇塞的夜晚啊！ 《Modern World》，我弹过这个曲子，但是没唱，能一边弹一边给它唱下来，嗯，枉然。你们今天算逮着，算听着一个全歌。 对，音乐饺子很美味。 It's me again， 不知不觉来到你的门前，我知道见到你会有温热的泪。走在迷宫般的城市让人有点疲惫。 Hello my friend， I see I care， 为你准备最幽默的语言，我会耐心听你说让你吐吐苦水，就算肩膀微微颤抖还有我在身边。 天，默契总妙不可言， 一个眼神就了解， 轻轻搞笑聊天， 常常忘了时间。 在我身边，自然率真的一面， 才不怕被你看见。 约定到八十岁， 还要 唱这首 Hello My Friend。 谢谢我的好朋友们啊，尤其是叶谦啊，在这么多年的男左女右的陪伴时光里哈，为大家带去那么多欢乐，又非常圆满的即将结束2021年的工作了。 哟，2021年就这么过去了， 有点说接下来几天不用你来的意思了哈。 嗯，这是可以休息一会儿。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还有星期四，大家都知道，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我们都会有这个夜签啊，我们大福利啊，加精日、啊、 我感觉要给我绑起来干 什么 solo 夜 solo 夜啊，这个我们会完全是不管不顾的给大家加精啊，希望各位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都会这个分值不断的增加。21:41，下面这番话呢，我是要送给我的53%的女听友们。 哟，女听友、啊、福利来了啊！ 今天有一个好消息啊，这对我们女听友来说确确实实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因为啊，我国女性平均预期寿命突破80岁了 啊！哎，八十，我记得你们原来是应该是83岁呢，就是说，就是说， 你别原来信口开河 啊！对对， 我们这是有数据统计 的、啊。哎呦，我原来把你们想得太美了，我觉得你们应该活得更长的。 首先啊，你们男性 70多岁， 在这个统计当中没有列入其中啊。我们来 又下降了。 哎，国家统计局21日发布《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至2022年中期统计监测报告》，女性平均预期寿命突破80岁，继2000年我国进入长寿国家行列之后，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持续提高。其中，女性人均预期寿命从2010年的77.37岁 提高到2015年的79.43岁，2020年进一步提高到80.88岁。 哎呦嚯， 80点， 你看看， 88岁， 乐的溢于言表了。 对 啊， 对 啊，恭喜你们，恭喜你们， 我这才活了一半啊！ 真是啊，祝你们这个越活越年轻， 我还没练 完，而且还接着往后活。 哎、你这位男同志，你先等一会儿啊，嗯、我没有。 你们活180岁。 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预测结果，2020年我国女性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在184个国家中列第62位，比世界女性平均水平高4岁。 嗯，就是领先前茅啊、这个 哎、不用补充，我还接着念啊。2020年， 你这小消息， 城镇单位女性就业人员为6779.4万人， 嗯， 比2010年增加了1919.9万人，增长了39.5%。女性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比重的43.5%，怎么样？而且我们要实现啊，保持在40%以上的这样的目标。 这个 年纪又大了， 这好消息你跟你姐说了吗？ 我没有姐姐、啊， 跟韩美说说呗。 53%的女听友们说， 韩美说说 啊。 当然，47%的男听友们也希望你们加油啊！同时呢，你知道女性寿命比男性长，她肯定在这个 不烟不酒嘛， 对、嗯，就是在这个生活习惯呢，包括饮食结构上，还有这个压力上、啊嗯， 对对， 我们这点上确确实实也非常心疼那43%的啊男听友们。 我带着他们走 啊，47%的 不，我带着他们往幸福的健康的方向走。 47%啊，我这给降了4个啊，大家呢也是要注意身体哈。在分享这个好消息的同时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哈、啊、提高自己的这个健康的水平， 对 吧？2022年能够给自己的身体健康，就从你的体检报告上就会有一个全面的改观，对吧？因为我身边真的有朋友，就是以前检查身体查出一些脂肪肝什么的，然后这一年通过就是在饮食结构上的调整，再检查身体的话就真的好很多了。 嗯， 就是吃多的蔬菜水果啊，尽量的少吃那些烟啊酒啊茶呀，不应该说是烧烤类的哈，还有一些油炸类的。来，我们第三时段见吧。 你是不是高兴的？ 我一到这个 高兴的太早了。 我一到这个点儿，我就以为第三时段了。 你现在你有多高兴？是不是高兴的太早了？不过我也替你们高兴啊，因为你们能活到这个80岁以上了，就平均啊，就是都是80了，那就说明你们很容易就能有很多人就能活到80-90岁了，这种感觉 都是亲听友了哈。 是活到老，幸福到老啊，越活越健康，越活越年轻。 都是亲听友了哈，给你们说一个我刚才 bug 造成的原因，就是在这个时段当中，大家其实有点印象哈，这一年里面可能会有些时候中间你会听到一些资讯，对吧？ 嗯， 它所以那个盒子是空在那里的 啊。 于是乎，有时候我看到那个空，我就以为还有十几分钟就结束了，但实际上呢，它其实是这个阶段的一个节点。不过明年这个时段就是完整的了啊，我就再也不会出现这种非常那个丢人的错误了。 韩立其实是那种主持人，就报完喜讯唰扭头就走，撂下台就走。 就是我不会再跟大家就是在牵连着哈， 是， 就让这件事情开心在此刻。但我们也不要得意忘形，对吧？ 对， 我们也要拉着男听友啊， 拉着我 同胞们， 哎，对， 一起 谦哥不走啊， 分享 我要跟姐妹们走。 I am alone, surrounded by the color blue. Inside a poem, the only words I ever knew. Yeah, I washing my handsMany years untold. For now I am banned. My future is to unfold. Would you take my candlelight? Would you take my candlelight? No. Would you take my candlelight away from me? I am blindMy eyes covered from the outside, for I have lied. Now all there is left for me to do is I take in a deep breath and I lift my head. For I am a new man. And I arise from my bed. Would you take my candlelight? Would you take my candlelight? Oh, would you take my candlelight away from me? Yeah, would you take my candlelight? Would you take my candlelight? No, oh, would you take my candlelight away from me? See that now, but I have to be careful with it. Now it's been found, yeah. So fragile but powerful, yeah, this is the light, light of my destiny. Come stay with me through every night. 光啊，刚才谁过生日来着？就把这首 Imogen Heap 的《烛光》送给他吧，当做生日蜡烛送给你了啊。 什么暗恋对象？默默的暗恋对象 啊、哦，默默的暗恋对象，祝你生日快乐。 对，不是咱们那沉默，他就是默默的喜欢一个人 啊。我明白这个意思 啊。他呢也没有头像啊，也没有级别，目前在聊天室里呢，形单影只啊，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小朋友啊。但是我知道今天你过生日啊，你希望我们节目给你更多的祝福，所以我们也祝你生日快乐。这个牧童遥指杏花村0716，他说自己过生日啊，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个真的过生日 啊？ 因为你这个0716是啥概念呢？是我们节目的诞生日，我一直以为是你的生日啊，所以你刚才说过生日，我没有太敢相信。在这里呢，也祝你生日快乐吧。21:51哈，今天是冬至，是黑夜最长的一天，一年当中黑夜最长的一天。接下来的时光里呢，就将白昼变得越来越长了。 对对。 而且今天你知道吗？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冬至啊，真正的冬至时间是23:59， 还没到呢， 还没有到。 那咱可以再吃一顿饺子， 再吃啊、 你再准备一顿饺子啊， 把你家里那饺子再拿出来啊。 我家那吃完了，还真抢光了给。 那的阳光却烫心，更冷掉的伤。我关上你打开的窗，现在一个人飞翔，我忘了方向，回忆怎么做 睡不好，天已亮。暖的阳光却烫心，刚冷掉的伤。我看上你的。 小美江美琪演唱的一个问题式的歌名，明天爱谁？ 嗯， 明天爱谁？ 这就是有富裕啊，是吧？趁这个呀，你这不气死别人吗？是不是？ 就是还没想好啊。 嗯，有的是啊，有的是吧，那个备选呀。 就是冬至过后啊，离春天越来越近了，离新的一年越来越近了，打算。爱谁？ 当然这 谁谁 这也有另外一个解释。我刚才想了想，就是说他唯一的那个爱的人已经离他而去了。 对，就是， 然后他就会很孤独，很孤单。他没有没着没落，然后他在问自己，明天爱谁？就是说他没有人可爱了， 嗯， 啊。当然也有这么一种可能。 对，就是你的理解问题哈，就是明天爱谁啊？ 嗯， 此刻已经没有他了，就觉得这大千世界已经不可能有任何让自己再心动了。 对， 但是亲爱的姑娘啊，这世界上往前发展啊，你的每一个年龄段，你对爱的理解以及你所要的东西，大概都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啊，所以世事无绝对，千万不要在有一个人甩开你的手的时候就开始否定自己是否还能够再用一双手牵起你。 是是， 啊，这件事情是在我们这十四年的男左女右的夜晚陪伴时光里不停的希望能够给你的信心。现在可真的到这个时段的倒计时了啊，第二时段的倒计时啊， 还加彩蛋吗？ 啊，不我们不是上链接啊，我们这个时段真的要转身了。在第三时段当中呢，叶谦将会带来2021限量版的冷笑话。 哎，有那么几个，说完了就完了。 我也带来暖文章。 对，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大家好，我是月琴，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相信这里每个黎明会留下最美的倩影，最后珍藏在心里是无可替代的回忆。是冰雪还是火焰都如此的年轻，那就用热血热泪去温暖生命。向世界微笑，为一个响亮的姓名，无论谁喊北京， 歌剧 Gala 经典荟萃，12月24日至25日，国家大剧院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即将再次璀璨开启。指挥家杨洋直棒、妖红、王凯、王庆爽、周晓玲等国内一线歌唱家鼎力加盟，激情演绎歌剧艺术里的百态人生。15部中外经典歌剧作品，17首脍炙人口精彩唱段，让我们一同相约年末歌剧盛宴，领略人生艺术的顶级魅力。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22:01，4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21号周二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叶谦。 是的，第20段呢，已经为大家献上了精彩的一首你喜欢的音乐。 More than words。 哎，第30段要继续啊，为喜欢你讲笑话的朋友献上一个小笑话。 好， 有没有难度？ 有你姐姐能有什么难度？姐姐，有你姐姐撑场子，一切难度都没有了。你姐姐今天又找了一个著名的，这个，她说很著名的，看手相的大师，又去不知道怎么着就去跑了年底啊，去看这手相去了，是吧？他就说您给我看看手相吧，来您看看吧。有一个大师呢，握着他这个大肥手啊，握着他这个大手掌。看看，这位女士啊，你一定很孤单吧？然后你姐姐一下就惊了，哟，这您都看得出来啊？我可不是吗？我内心可孤单了，您是怎么看出来的？啊，因为你手掌很大，俗话说，越长大越孤单。 一个人的寂寞破土。The thrill of the thought that you might give a thought to my king cast a spell over me. Still I say to myself, get a hold of yourself. Can't you see that it never can be? You go to my head with a smile that makes my temperature rise like a summer with a thousand Julys. You intoxicate my soul with your lies. And I'm certain that this heart of mine hasn't a ghost of a chance in this crazy maze. You go to my head heart of mine present a ghost of a chance in this crazy romance. You go to my head. You go 姐姐，这大后掌啊，大肉掌！你姐姐是那种啊，不敢轻易往自己脸上拍警服水的人，你知道吧？她怕啪啪啪两下，她不但起不到警服作用，她可能把自己拍成肉松。 还有警服水是什么东西啊？ 就往脸上拍。 我们叫爽肤水。 啊、对对，爽肤水啊，啪啪一拍，就韩式肉松了，就变成了大肉掌啊，大肉手。 哎，你弟妹的事儿你全知道吗、 啊？我 就服你这点。 我就那么一听，他们就那么一说。 老上人家串门子去。22:07，马上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也是一篇啊，在冬至的夜晚，非常值得我们啊深深的去回味一下2021的种种啊、也该好好的在自己身上发现些什么和感谢些什么。一起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短文章时光。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2021年最后十天，谢谢你，也谢谢拼命的自己。曾经以为遥远的2022年，其实就剩下十天了，想起来还有些恍惚，好像上一次跨年还在不久之前。人到一定年纪，总觉得日子过得太快，十年八年都好像是弹指之间的事儿，脚步还没有来得及追赶，时间就过去了。回顾这一年，我们可能还有很多目标没有完成，还有很多遗憾难以释怀，还有很多不舍和担忧，可这一路我们也遇见很多美好，父母的坚定守护，爱人的不离不弃，朋友的支持鼓励，贵人的信任提携，陌生人不经意间的善意，我们感慨经历教会我们成长，也对很多人表达过发自肺腑的感恩。但别忘了，最值得感谢的还是你自己。这一年，谢谢自己，没有轻言放弃，始终努力生活。这一年， 我们都经历了很多不为人知的辛酸。也许你自己拼命努力想做出改变，可是事业却始终毫无起色，只能在深夜里流着泪。也许你正处于人生的低谷，买不起房，结不起婚，曾经以为永不会变的山盟海誓也经不住现实的考验。也许你的父母逐渐老去，孩子嗷嗷待哺，每天拖着沉重的身躯前行，可是举目四望，谁也帮不了你。我们无数次自我怀疑，想要逃避，一遍遍问自己，是坚持还是放弃？可是最后，不管生活多苦多累，我们还是咬咬牙挺了过来。其实我们都知道，人的一生未必都是波澜壮阔、荡气回肠。每一个平凡如你我的普通人，都不过是在世俗的烟火里默默谋生，苦苦支撑。可是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可是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生活肯定不会让人处处满意，但它也从不会辜负每一个认真而努力的人。当我们在哭泣中学会勇敢，在悲伤中学会坚强，学会跟一切不如意对抗，也才真正拥有了抵抗命运的能力。这一年，谢谢自己，不论顺流还是逆风，都乐观面对未知。有人说，人活着终究是一粒尘埃，从来就生不出欢喜。越到年底，对这句话的感慨越多。难以想象，我们这一年经历了这么多，疫情和灾难交织，离别与欢喜同在。大部分人都不容易，我们也从未像现在这样，从内心深处翘首以盼，期待着新的一年对我好一点。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好像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比以前更加乐观了，逐渐释怀了曾经犯下的错误，不再纠结那些陈年错事，告别了不值得的人，不再小心翼翼地讨好。其实还有很多想做却无能为力，也保持自己最初的至诚，相信会有变好的那一天。其实保持乐观的心态，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一直快乐，而是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我们也相信自己值得，也相信自己可以。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命运的馈赠，好事坏事终成往事，但这些经历也让我们变得越来越优秀，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汪国真曾经说过一句话，悲观的人先被自己打败，然后才被生活打败，乐观的人先战胜自己，然后才战胜生活。尘埃又如何，阳光之下也总有人努力跳跃，拼尽全身力气把微尘捂出了光芒。放轻松点，才能发现眼前的美好，还有未来的无限种可能。这一年，谢谢自己，无论世事变迁，内心依旧保有最初的善良。张爱玲曾说，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是啊，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跨过了一个漩涡，但其实一脚又踩进另一个漩涡。可回过头看看， 这世界有时候其实也没我们想象的那么差。有一次做核酸的时间是大中午，周围没有遮阴的地方，默默把伞把前面的一位女士的头给挡住了。回到家，默默把伞向前面的一女生的头上倾斜，回到家钥匙忘记拔下来，外卖小哥给邻居送东西时看见了，敲门提醒我，还没等我说谢谢，他已经赶着去送下一单。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会知道，自己简单的一句关心，小小的一个举动，会对另一个人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最后，小小的随机的幸福和温柔也正从这里开始传递，以另一种形式回到我们身上。生活有时候真的很难，可是我们何尝又不是一直对着生活抱着悲悯和反思。想起那句很温暖的话，这个世界有时不大友好，若是发光的同时还能为他人照亮道路，也不是为来到人间的最好的奖赏。我们都是迷途的星星，却依然试着把黑暗点亮。这世间的美好善良总是环环相扣，我们温暖别人，也正在被别人温柔以待，便是这人世间最好的奖赏。这一年，谢谢自己，历经风雨，也更懂得了珍惜。有一位禅师在《活在此时此刻》一书中这样写道：当我们深深融入当下，全心全意地对待平静寻常的时刻，我们就可以触及过去与未来。当我们知道如何恰当地把握当下，我们就能治愈过去，改变现在。很多人其实都犯过同一种错误，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永远在期待未来的美好，等到失去后才后悔莫及。可时间是一条无尽的长河，看似循环往复，却从来都不回头。而我们都是过河的人，奔赴着一场有去无回的旅程，唯一能做的只能活在当下，珍惜眼前所拥有的。珍惜其实是一种特别难得的生活态度。这一年我们都学会了珍惜眼前人，对身边的家人多一些包容迁就，少一点理所当然。这一年我们都再次认识到生命和健康的可贵，也学会了珍惜自己的身体，不再心存侥幸。这一年我们都在努力珍惜每一个当下，不焦虑也不否定自己，该努力时不偷懒。明天会什么样谁也不知道，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握眼前，珍惜当下，在平淡流年中守候笃定的幸福。这一年谢谢自己，希望所有的奔赴都有意义。这一年我们都过得很不容易，但是正应了那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不管过去有多少疾风骤雨，亦或是人生低谷，辛苦了一整年，你终于可以对自己说，这一年谢谢亲爱的自己，谢谢自己在孤独前没有流泪，在荆棘前没有后退，从不言弃， 无畏无惧地面对生活。谢谢自己，不忘初心，始终心怀美好。成年人不相信童话，但我们依然期待未来。谢谢自己，时时保有善良，纵使黑夜吞噬了一切，小小的善意也是我们温暖彼此的光。谢谢自己，时刻感恩，珍惜当下，虽有所失，但亦有所得。再漫长的冬天，等一等，花也会开，哪怕是最微弱的光，也象征着黎明的到来。接下来的路，我们一起一如既往地往下走，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还有十天，迎接新的一年。 可爱的小鸡飞往温哥华，陪在父母的身旁，漂亮的路易依然还在，每天不停地烦恼，坚强的阿林在马来西亚追逐自己的梦想，聪明的丹丹依然还在应付不断的奔忙，无论天涯来也不分海角来也，喜怒哀乐也一起舞。 Happy New Year to新鲜的方向，温柔的嫂嫂依然还在忙着娃娃的成长，无论天涯来也不分海角来也，喜怒哀乐来也一起 快乐，这样的话、 哎、 提前就会跟大家说了这句话。其实还有二十没有二十天了，十天， 今天都21号了。 对， 你想想咱们上学那会儿，到了这个20号的节骨眼的时候，其实很多节目就开始彩排了， 是 最后的一个大的彩排了。 这个年底什么年会啊，总结啊，然后准备礼物啊什么的，这些都开始了。 对，其实我觉得在每个人的这个家庭当中，其实也应该有一个年终总结。 嗯， 就是你不用写那么多，不像你在这个职场的年终总结写的那么的规范哈。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在家庭成员当中，哎，你和你老婆和宝宝一起哈，我们一起来个今年全年的1到12月家庭所有的事件的汇总。 是， 哎， 你带着孩子们说这些事儿啊？ 对，完孩子们能想到哪一个？其实现在特别好的是有视频了， 天马行空的， 你完全可以录下来了，不像以前你要是真懒你还得用笔写，对吧？没有视频的话，你就记录下来，就是记录的意义是为了老了以后啊，当这个很多很多年你想过去的事情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好的参考。 嗯，容量太大，信息量太大，每天都应该记录一下。 而你呢，留下这些视频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和途径，就是孩子的婚礼上。 哎呦， 对吧？ 想的真是 一什么放一下从小的成长史。嗯、 对对、 啊， 我们经常看到的。 对对对， 有很多都是其实孩子的就是特别想不想让你放出来的那种。 啊，但是在孩子的成长中，我们才发现的时间过得如此之快哈。 是啊， 自己也真的渐渐的老了。 他逐渐会变成一个就是非常独立的个体，你也不可能左右他照顾他多久，对不对？ 嗯、我愿我53%的女听友的。家庭中啊，宝宝们啊都能健康，那也愿叶谦的那47%的男听友们啊、 嗯、也都健康。 你因为你那47%里面有很多还没有组成家庭的， 哎呦， 就是我感受到了男左女右的听友群当中，好像是男生的男性单身听友比较多。 但其实现在也未必不常、 啊、 可以就是鼓励鼓励人家，这个不着急也未尝不可，就是自己先沉静一下，这也不是坏事，马上找到可能也不是很好事。 对对 对, 对、我们明年哈男左女右是15年啊，曾经也希望哈能够再诞生几对，就是听众这个伉俪哈，因为我们毕竟有过这样的非常非常辉煌的过去哈，听节目听成两口子的啊，以后呢我们也希望能有这样的锦鲤体质啊，有这样的姻缘帮助到大家，在节目告别的时候哈、啊、能有更多对的恋人们啊，大家都解决了自己的个人问题啊，觉得这档节目就真的是圆满的关门了那种感觉啊，就是闭门大吉的样子了。 闭门大吉啊！ 对啊， 心多宽啊！ 啊，就是 对， 因为我觉得一件事情，它如果已经经历了一段大家彼此的成长期以后，后来我们就都开始心态变得越来越包容了啊，对于所有的结局都能够承担了， 嗯， 对吧？你想，为什么说20岁的时候失恋和30岁的时候失恋和40岁的时候失恋是完全不同了，对吧？ 对， 你连失恋之后去干的事儿都不一样了。 嗯，失恋了还能去干事儿呢？ 哎，以前你可能就把自己关在屋里哭啊，现在 那怎么着，我把那位关在屋里哭啊？谁让我失恋的，我给他谁关起来， 姐几个出去玩玩 啊。好吧，这个时段呢就接近尾声了， 对， 我们要转个身来到冬至夜最后一个时段咯。 是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他。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活下陈良路，杂家道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 3D 广电媒体合作，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哦，小花，你怎么跑出来了？外面多冷啊！ 我的主人怀宝宝了，说我身上有虫子不安全，就不要我了。 你身上真的有虫子吗？ 其实只要给我做好检查，别让我接触野生动物，别喂我吃不干净的生肉，

漫漫长路几 续走，自己才是自己的家。想到这里，怎么会又哭了呢？怎么我又哭了呢？哪里才是我的家？ 隐姓埋名乐队的好朋友，在我们节目中的固定的配搭陈绮贞，今天晚上带来的这首歌叫《家》。 是，这个《家》也是不止一次放了。隐姓埋名乐队很明显，他是肯定是比陈老师的歌要多，所以一直放啊放啊放啊，来回来去的。但是它的味道呢，也还都是那样的，嗯。所以陈老师一首《家》这样的歌就能盯得住了。 其实陈绮贞的歌，过去的歌曲也挺多，但是呢，就是今天的冬至这个日子嘛，我觉得是一个，我们说冬至大过年啊，就像是过年一样哈，都吃饺子，就是团圆的感觉。 对， 所以要带来这首《家》，我也希望我的听友们此刻都已经回到家中了。今天啊，不管是早餐、晚餐还是午餐，都安排过一顿饺子啊， 是 这一天圆满了。 我有点后悔啊，没给孩子安排一顿汤圆，其实他们更爱吃汤圆的。 南方好像吃汤圆哈， 对， 家里条件有的话也可以买汤圆。 是啊是啊， 我是买了，但是确实也没吃，因为今天确实这个碳水的摄入量已经够多了啊，控制一下啊，好日子还在后面呢啊，不用拘泥于这一碗啊。 好， 冬至之后呢，其实大家也进入到了紧锣密鼓的2021的收尾阶段了哈，包括我们节目也是到了最后的几期了。开心和幸运的是，2022年我们继续会在晚上9点到11点，这个其实在这一年当中我们才开始慢慢适应的播出时间啊，还是在晚上的9点到11点，周一到周五还是5天，我们的老嘉宾叶谦， 嗯， 老嘉宾陈默，还有新的男组啊，都已经到位了啊。 对， 这个全新的2022年也是我们一起奔向的男左女右的第15年， 都是因为你们， 好像 都是因为你们我们才这样做的 都是因为我们那47%的男听友，53%的女听友， 是 你们撑起了男左女右的整片天空，整片夜空。 哎呦，吓死我了。 Le bruit qui court au point, juste au point du jour, à deux pas de chez toi, à deux pas de chez moi. Tombent les feuilles et les larmes sur tes joues qui roulent, et que la lumière soit.Les anges et les orages au-dessus des foules, et que la lumière soit au loin. On voit les neiges qui fondent au coin, juste au coin du monde, à deux pas de chez toi, à deux pas de chez moi.Oh

离。 希望你完整的从头到尾感受这一首从编曲啊到演唱都非常上乘的作品，来自汪峰演唱的《简单的歌》。 嗯，这种柔情的、很慢的啊，这种感觉的，还是很要功力的，很要功力的。 对，还有这首歌的一大特点就是在之前的头部，我们听到的是在海边啊， 是 那种海浪的声音。在没有海的城市哈，在北京听着这海浪的声音，可能也会搅动着很多人曾经在旅行当中关于大海的记忆啊。 好久没去过海边了。 我去年的这个时候刚好在海边、啊、 哎呦， 冬天的 大海，冬天的 大海。对，我经常会翻阅自己在手机相册里留存的，每一年当中都会留存几张，就希望想起的时候可以翻看到的那些好的日子。 是 啊，其中呢就会有在海边的生活，希望明年我们都会有更多能出去旅行的机会啊，就是疫情能够控制得更好一些，大家呢也都注射完这个加强针， 对 吧？方方面面啊，整个世界都有了全新的一个变化，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渐渐的可以像曾经的时光一样，也许会在年底的时候去旅行， 是啊， 等等， 是啊， 嗯， 相信会越来越好，然后明年会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出行更方便吧，更安全，更便利。 对，乐观就是把事儿都往好的地方想，对吧？一年已经到了尾声了啊，我们没有必要再跟自己纠结了。好与不好呢，其实在这10天当中产生绝对的变化也不太可能了。 嗯， 我们只能说是尽最大的努力。 而且我发现现在的人人都是很激进，就很向前的，很积极的。 叫激情？ 不是激进，不是激情，是无论外界有多大的阻力哈，但是呢，你看我们该工作该学习，他恨不得是就是说非常非常的忙碌，然后很充实，唯一的阻力就是。哎呀，就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安全问题没让我更好的再往前走一步，是人人都是这样的，这种感觉都是说啊，你等再安全一些，我一定要去更多的地方，一定要去学习更多的事情。 是的，我们还是要始终相信努力会有回报，相信一切都会慢慢变好的。 是， 今天晚上冬至夜的男左女右 就这样了， 这里明天晚上9点继续男左女右。 晚安。 It's lonely now. In this room, I can barely breathe. This air that speaks your name, it flows through me from each corner. To rise again in this room, I miss you. In this room, there's a place on the wall, a picture of you and me. In this room, I can still recall dreams you shared with me, and it felt like a castle. Now it feels more